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咱们电台的春节活动，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到本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你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再来关注几条民生新闻。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昨天晚上发布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预警，从明天0点钟开始到下周一24点，全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国一国二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将禁止上路行驶，同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朋友们做好健康防护。接下来是有关春运的消息。根据历年大数据预测，2018年春运节前的出行高峰是2月10号到14号，最高峰是2月13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8。按照铁路部门提前30天预售火车票的安排，今天可以购买2月10号，也就是农历腊月25的火车票。春运抢票已经进入高峰期，预计将持续近一周时间。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缓解交通拥堵、服务市民出行的新闻发布会，针对市民反映突出的交通问题，2018年本市将立法管理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的停车乱象，加大对网约出租车的监管力度，不合规车辆将一律先行暂扣，保持对非法营运行为零容忍。昨天延庆区首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天润合力家苑摇号配售，该项目房源共计620套，含全装修费用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4000元。本次摇号结果会通过延庆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申请家庭可以上网进行查询选房顺序。再来关注两部今天晚上将要放映的老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1号厅今天的19点将放映电影《破碎之花》。电影由美国怪才导演吉姆·贾木许执导，同样以古怪可爱闻名的比尔·莫瑞饰演了一位风流浪子，他突然得知儿子将踏上寻父之旅，自己也开始回首寻访一个个旧情人。影片讲述了一段追索真相的旅程，也探讨了关于情感与记忆的祭奠。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今天的19点将放映电影《西雅图未眠夜》。喜欢爱情片的观众对于这部电影一定不会陌生，汤姆·汉克斯饰演的丧妻男子久久沉浸在痛苦中，却在他的小儿子的帮助下，通过全国广播的谈心节目，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伴侣。在帝国大厦顶层的那段片段被许多人认为是电影史上最浪漫的一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情况。据北京专业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班放学的时候呢，应该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也就是此时此刻可能大家能感受到偏南风是2-3级，那气温在0到0-2度。听预报知冷暖。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香露。 哎，这俩人怎么在一块儿了？ 因为我们有一位勇敢者，他出去玩去了。 他败下阵来，是吧？ 我们都知道啊，赵亮是我们这儿最壮的，是吧？ 咱们俩合起来不抵他半个，是吧？ 加上米夏也可以。 哎呦呵。四点有戏啊，在2018年的1月1号，我们四个人应该是同时出现过，所以大家应该不陌生。张帆、香露今天是首次啊，在这个组合里跨界亮相了。 对，我和米夏搭过，我和赵亮也搭过，就是没有和你搭过。 哎呦，你想死了是吧？ 不知道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们同时也听听大伙儿的感觉吧，哈。 啊， 为什么今天赵亮没来？刚才我已经有一个预设了哈，赵亮是我们这儿最猛的。 嗯， 那你说他去玩什么游戏他比较有优势呢？ 嗯，相扑。 相扑是一项运动，严肃点啊。 好，你觉得是什么游戏比较好？ 我觉得啊，我觉得掷骰子游戏。 要一壮的掷骰子， 那骰子到他手里马上粉了。 那不是在场子外头看场子吗？ 我觉得可以啊。 今天刚才香露说到这个什么样的游戏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跟游戏相关。 是。 1月12号，没记错就是今天吧，哈。 今天， 没记错的话，今天有一部游戏电影就会跟大家见面了。这是来自很多人盼望已久的啊，巨石强森，啊，还有杰克布莱克是吧？ 凯文哈特 共同主演的一部，哎呀，这应该是老 IP 的电影了。它的名字里面就有游戏，叫做《勇敢者的游戏：决战丛林》。1月12号跟中国观众见面，其实在北美那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那边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反馈据说还不错啊。是不是各位也对这部电影是期待了一段时间？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赵亮不在的《勇敢者游戏》。 对， 哎，赵亮不在没关系，赵亮老搭档在这儿呢。要不然咱们还是认识一下啊。今天除了赵亮这个重量级不在，咱们也有一位重量级嘉宾来， 有人压阵啊， 来欢迎一下。这是我们。应该说从去年的于情于理啊，这2-3年了，于情于理，我们的赵亮和张帆的好伙伴，也是我们文艺广播，这个那个谁来着， 我就不告诉你。 你看声音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来介绍一下， 坐在这儿还有点不习惯，今天第一次在咱这节目里当嘉宾、啊、 嘉宾， 以往我呢都是坐在张帆旁边给赵亮替班啊。大家好，我是季彤 啊，欢迎开心茶馆的季彤又来了。 嗨、这个坐在这儿吧，离张帆远了，觉得搅和起来不方便。 哎呦，没事儿，我一会儿您搅和，我往您凑啊。 我们参与啊。 那我们还差一个呀？ 差谁啊？ 勇敢者游戏嘛，咱们三缺一啊， 四个人玩啊。 对，得四个人。 哎，你这勇敢者游戏是挺好玩的吧？一副塑料的，分成108吨，然后给每人抓17吨。 34张牌。 您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是哪个玩法？ 这 哪个国家的？ 不，美人马时期的，然后1、2、3、4、5、6、7、8、9。 那是有钱者游戏，不是勇敢者游戏。 不是那四个人玩三缺一那个吗？ 三缺一啊！呵，今天这个游戏看来类型大家想起来比较多啊。 这我跟你说吧，世界各地普天之下玩游戏，尤其是这种集体项目的 啊， 你看但分都是要不然四个人，哎，其实也有三个人能玩的啊。 啊， 哎，俩人也能玩， 也能玩，只要你想玩。 哎，对，他这个游戏呢，他其实一个人有时候也能玩。 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这部已经到来的《勇敢者游戏》。其实要说这话，它并不是一新的作品嘛， 哎， 它应该是一个衍生的作品。 就是你们俩刚才已经嚷嚷半天了，什么掷个骰 子， 走几步啊？ 对， 哎，这是一种， 是不是唤起各位回忆了？ 哎，游戏棋好像应该是一种， 对， 我记得小时候玩那飞行棋就 飞行棋，对。 对 对对对， 还有大富翁， 大富翁， 哎，大富翁， 大富翁， 对对对，这最典型的代表， 嗯，是，嗯，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勇敢者的游戏呢，就是我们今天啊，我给每个周五起了一个名字，就是我的昵称啊，我叫巅峰会。 哦， 后来呢，张亮说不干啊，他说什么巅峰会啊？对，这疯癫会。 那有谁疯有谁癫呢？ 你看不出来吗？就我一个人正常， 是吧？ 那我们走吧。 说太多了。 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聊你记忆当中的勇敢者的游戏。 嗯， 其实这个全名一开始在1995年第一部的时候就是一个主标题， 哎， 并没有副标题，叫《勇敢者的游戏》。 因为当时我估计可能导演啊、编剧啊什么的也没打算拍续集。 没打算拍这么长，都过了20多年了。 那结果又出，我记得第二集是大概过了十年， 2005年， 十年以后才出来。然后今年2018年又过十几年才出来，所谓的第三集。我觉得这一集续集的话，除了那个玩棋，还和那游戏有点关系。他和前作应该完全没有关系。 嗯，是吗？ 巨石强森都出来了，你想他，因为我记得最早那是一部儿童片，是给那个小朋友看的。 您这么说的时候啊，人家主演啊，这个导演都不答应，人家说我们这是有渊源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来听一听啊，这是这个昨天刚刚这个勇敢者的游戏绝刃丛林啊，他们发布了一款特殊的预告。你说预告片一般都是介绍我们这电影怎么拍的， 剧情吗？ 哎 ，no，啊，这个 你不是上那个人上演的那个剧场里拿手机拍回来的？ 没有，我说的是昨天发布的这款预告很特别，它是让主演们来介绍《勇敢者的游戏》的起源。 哦，就是这个游戏怎么玩是吗？ 对，你听听，你听懂吗？ 来，我翻译一下。 你听懂吗？ It starts in the 50s, and this kid, Alan Parrish, finds a super cool old board game. And then there's this girl, Sarah, that Alan has a crush on. She shows up at the house, and the two start playing a game where she rolls the dice. 哦，他这么说的，说这个麻将啊，有好多种打法， 嗯， 是吧？有大碰对。 这个、 有清一色啊， 这你这个 有推倒壶。 他刚才说军旗，军长管师长， 哎， 师长管旅长， 不是他说的那个机会和运气，你看看每一次都不一样 啊。这是 完了， 开杠， 杠上花， 四个人。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 啊， 这直播间就我一正常的。 这个是带着这么浓重口音的英语，你让我们怎么听得懂？ 是这样， 那这样我们让张帆用法语翻译一下。 好吧。 Gracias， 我说的是西班牙语。 我的天哪！ 其实刚才你们没听到最后那段，他有一段转折，就是说啊，后来他们都那个结婚哈，啊，后来有了平静的幸福的生活，等等等等，回归到 之前 第一部啊， 第一部 。但是呢，哎，说到这里呢，这个后面的马上有一个转折，他刚才那几句大家没有听见，就是说到了，其实这个游戏并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个沙滩上那个棋被埋在了沙子里。 对，因为 有没有印象？ 第一部的结尾就是那个棋，在一个什么这个阴暗的地方，在静静的等待 着。你要不要听这段？能唤起你回忆的，第一部在结尾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每次那个好莱坞电影在结尾的时候不是都埋特别复杂的那种伏笔吗？ 对对对。 但是这一部啊显得很特别，它也是给了一个伏笔。 那是什么声音？ 感觉进了那个 非洲部落， 有没有唤起各位回忆？那个鼓声， 哎、就是其实就是那个他们在那个进入了那个旗的世界以后， 每次那个鼓啊，只要敲响的时候，你心就跟着跳。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从房子里进到一个丛林的那个感觉？ 他是这样，他这个原著的、那个 哎、你是跳到了第三步，就是现在的这个。 对，不，你我怎么觉得你又像《纳尼亚传奇》似的，从一个衣柜，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另外的魔幻世界， 有一点那个相似的地方。 啊他第一部的设定是这样的，说这个旗啊、嗯、是这个它可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对， 但是呢它就是也被就是尘封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我记得是那个小男孩他爸爸那个做鞋的那个工厂里头， 那要不然 他们工厂边上好像有一个墓碑， 嗯， 那是在建房子， 哎，就反正就 然后把那挖出来了， 就弄出来 了。听你们这么一说、哎、一百部电影的剧情都出来了啊， 是吧， 我还是给你们听一正规的好吧。 啊， 你说到那个第一部一开场1995年那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你记得那年份吗？我不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数字都能记起来， 是特别老的， 18几几年，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几个人好像是在、嗯、 来听， 妈呀， 这动静是这样的， 恐怖的。 哎，你怎么样？ 就是。 哎，你看来了吧？ 这是你学的啊？ 是我学的。 你听，他们有对话， 很快就能干完的。 哎，这时候 这就来了， 鼓声来了， 而且这个孩子他说了一个又来了， 对，又来了， 他追着我，一定要摆脱他。其实这两个孩子就兄弟俩在干嘛，在埋那个棋， 就是他们那盘棋没有下完， 那孩子已经吓坏了。 对，这个棋因为把他们已经折腾够了， 对 对 他们决定把这棋要毁掉，但是他毁不掉，他怎么办呢？把他埋在地下。 你帮救吧。 这个弟弟问哥哥说：“那要是有人把他再拿到了怎么办呢？要找到他怎么办呢？” 上帝保佑吧。 对，没命了啊，这就自求多福。 如果这部戏好的话，是不是还可以拍个前传呢？ 拍个前传，那哥俩到底是、哎 哎、不是？他们为什么没问过你意见呢？我觉得这个比现在的这个主意还更棒啊。 那就由这个香露编剧。 这样吧，我这个1100万送给他们了， 是吧？自编自导自演。 好，我们刚才其实几个片段，包括季彤和香露还有张帆，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回忆，不知道是不是把你带回到了1995年。 不，他这里边有几个跳跃，就是那个在鞋厂里拿了这个旗的小男孩， 是 1969年 的时候是吧？ 他和他的一个女同伴、嗯、一个女孩子， 好朋友， 哎，好朋友，俩人哎要玩这个游戏， 青梅竹马的， 哎、嗯，结果他这第一步一走一打开这个旗以后，那男孩。一下就被唰就被那个旗 吸进去了， 就吸进去了。然后那个旗那个，我记得里边好像唰就飞出好多蝙蝠什么的，就把那女孩就给吓得就往外跑。然后呢，这个男孩就再也没从那个旗里出来， 就回游戏里去了。 哎，就跑到游戏世界里头去了，就掉进去了。女孩呢，当然就跑了，就她没掉进去。 嗯， 这又是一个片段。再有一个片段，那就是多少得二十多年以后了吧？ 嗯， 哎，二十多年以后又有两个。小孩儿， 嗯， 哎，把这个旗给打开了。 嗯， 这回呢，不是说把这小孩给吸进去了，嗯、是把那个69年掉进去那孩子、嗯、从里头， 他已经长成人了， 就 是谁？ 已经成人了， 罗宾威廉姆斯扮演 就扮演的那个、嗯、 大人就。 你想69年到95年，你看我 没有他、啊、没有，他是八几年的？ 啊、那是 26年后， 26年， 他好像设定在26年以后， 就是20-30岁吧，那个时候，对吧？ 对， 就是 69年加上26年，不是95年吗？ 哎， 你们的 正好这个戏是95年的嘛？ 哎， 是吧？ 1995年。 哎，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人啊？他算得很清楚。 哎，对， 那年刚好。 我那年26。 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样跟我们一块回忆的啊？ 嗯、 今天是《勇敢者的游戏：决战丛林》在中国啊内地上映的第一天。很多人可能都在等待这部电影。先说一个没关系的啊，一打岔的，他说那个 打岔的，这说我的吗？ 不是，人家是打岔的啊。嗨，既以为庸人说你们都改名字了，是我太久没听广播了吗？ 哦， 啊，他可能听到了香露的名字，我觉得他可能在 听到了 文艺广播的这个时段，是吧？ 哎， 香露，因为我们在2018年的每一周的周二和周六都会跟米夏一块儿和您欢乐追剧， 是， 所以呢，在。周五的这个时间你听到不是赵亮的时候，你不是吃了一惊，这家伙又跑了。啊，所以他刚才可能有点陌生。东方太一说那三个大老爷们儿也是一台戏啊。 好吧。 好，还有一位呆呆小熊。 呆呆小熊说95年就看了、脑洞开了。 对，他还提到那英文名字，其实勇敢者的游戏是咱们翻译过来的名字。 对对， 最早叫什么 Jumanji。 对， 就是那个棋的 棋的名字、 那个棋就叫朱曼吉， 朱曼吉， 对，是 朱曼吉。 哎，这个其实都是他们西方的一些这个，也算是应该桌游的这种类型。 对，听听呆呆小熊怎么来回忆这部电影。 是，他说他小时候也玩过类似的棋，就是现在网上买不到了，是飞行棋的一种玩法，有奖励有惩罚， 对， 与前进的步数直接有关。他说这种电影呢，就把小时候那想法给具象化了。他说我小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但是还真没有电影里那么具体和形象。再说这个演员吧，罗宾的表演特别好，还有那几个孩子哈。他说第一版蜘蛛侠的女友科尔斯滕邓斯特表演的也很好。里面的电脑炫技也特别好。 后来是第一版蜘蛛侠的女朋友。后来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小孩童星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他说了第一部之后，他也回忆了一下第二部。第二部就是刚才季彤一直在说2005年。 2005年 的勇敢者游戏叫做，其实有很多翻译的方法。 对。 有，我看到有翻译成就是呆呆小熊提的宇宙历险。 宇宙历险、 也有提到叫太空飞行棋的。 对。 这个。 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棋从那个其实是一个历险棋，就是什么山洞啊，什么溪流啊，然后它给改成一个太空 题材、 太空。 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提，我们还是回到第一部来说啊。呆呆小熊，您的这个关于第二部的分析呢，我们一会儿继续分享。这个第一部里头的罗宾威廉姆斯，因为他已经不在了啊，所以呢，这个 现在不在了， 更是让很多人很怀念。 是 当时的这个罗宾威廉姆斯，他的那个样子还是算是比较就是。壮年时候 他不是靠着说颜值特别高去吸引人。 香露啊，他看罗宾威廉姆斯他看的是别的片子看的多。 哎，对对，他就有点。你看过哪一部来 着？ 那个春风化雨他演的吧。 春风化雨 就是他有点、 说的是那个吧。 哎，他有点那个就是家庭妇男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演过、演过就这个男扮女装吗？ 这反正这一类的那个出水芙蓉吗？ 不是，你记得太早了，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 刚才季彤说的那个，对，他就是演那种 就是那 个爱的， 哎，对对对对， 春风化雨不就是吗？就叫死亡诗社， 对，这个名字死亡诗社是咱们记得比较多的， 就是调皮孩子们经过他这一调教吧，就特别乖了吧， 对， 意思 就是他特别的就是有就是让人感觉好像就是比较有耐心的那种啊，孩子王那劲儿。 然后你说孩子王，他就跟着一帮孩子玩，这俩孩子就是后来这个在，他不是那个第一代的孩子吗？ 对。 然后后来再往后的这俩孩子其实是第一部的主角。 对。 对吧？ 对。这 第一部的 主角是这俩小孩。 这俩小孩其实这俩小孩呢，他们在遇到这个棋的时候，你记得电影的那个情节吗？他们是在那个，就是你知道外国故事都是这样啊，恐怖故事啊，悬疑故事啊，都是在他们家阁楼上。 哎，就阁楼，要不然就地库，不是 地下室， 地下室， 地 下室。 季彤刚好说的是第二部是地下室， 哎， 第一部就在阁楼上， 哎，对， 阁楼上怎么他们搬到那个新房子里边去？ 哎，就 那个房子是人家是一个二手房， 就是二手房，哎，阁楼 小孩住的嘛， 对，阁楼上有一些老东西， 对，然后在那 儿就是老的物件， 在那儿找到了这盘棋， 哎， 就是还是这个鼓声带着他们 没下完， 对，带着他们去的， 所以这鼓是个线索， 对，鼓声。 哇！把它拿过来。 什么叫好奇心害死人啊？往下听。 好奇害死猫。 勇敢者游戏，梦幻世界很神秘。来玩勇敢者游戏，丢骰子看走几步，掷出一对可继续，谁先抵达终点？谁获胜？一定是电脑控制的。你先来吧。好吧。6点。 那棋就开始走了。 嗯。 它自动走。 走6步是吧？ 走到哪一步停在那儿，旁边写着盖房子。 你听， 个子最小，咬一下让你起个包，能让你昏迷发高烧。 我记得出来 猜出来什么 大蚊子。 对， 那是叫史前那种蚊子是吧？啊， 就是能做好几盘菜的那种蚊子。 这蚊子在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躲到车里头去了。 对 对， 蚊子把那车刺穿， 他那个把玻璃刺出一个缝来。 对， 好好细节呀、啊， 这就是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就是史前动物的厉害。 哎， 后来发现还是现在安全啊， 就是挺 定你一下没事。 哎，你觉得这个戏那个动物都是产生于哪个年代？ 他那个里边的，你像狮子。啊，还 有那个巨型的犀牛是吧？ 哎，对对，后来还来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他那个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什么非洲的、亚洲的，什么哪。 我当时啊， 哎， 因为是九十年代、 嗯， 我刚刚在那之前看过《侏罗纪公园》， 哎、 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侏罗纪。我还有一 侏罗纪都是恐龙啊，大哥们。 对对对，你说对 啊， 没有狮子呢还。 有一阵啊，我那个脑子不太， 你说那蚊子呀？ 你知道我脑子怎么想的？啊、我想侏罗纪、侏曼纪是一样的，哎、侏曼纪集嘛、 哎。你就说那仨大蚊子。是吧？那仨大蚊子就专门咬恐龙，这个 就灭绝了。 皮太厚，要没那么大个咬不动。 别说张帆有这感觉，我也有这感觉。 嗯， 就是虽然不考虑这个科学的问题啊，生物的进化的问题，就是这个恐怖的感觉有点那个侏罗纪的意思。 他其实，哎呀，真的，当时我看的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并不恐怖，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可乐。 你觉得不恐怖？ 啊、 你今天在跟咱们同事聊天的时候，你也听到了一小姑娘怎么说的？她说她有心理阴影。他很小的时候看的，就跟刚才有一位啊，这是南福尔摩斯也说，他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好像回忆起来，我看过，但是完全记不清剧情了。他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棋里飞出来好多奇怪的东西，忘记结局，七八岁看的记不清了。 哎， 但是这个年纪看，你今天那小姑娘怎么说的？ 就是 小姑娘说，心 理阴 影之后啊，到了家里啊， 嗯， 就是老觉得那个鼓声是在家里 有 咚咚咚咚咚咚咚，她一听这个她就害怕，晚上都不敢睡觉。 这属于是神经比较敏感的那，我其实我就觉得她那个特神奇，就是她走到哪儿，这个那个地方，只要说了是什么样，或者是有什么东西， 嗯， 就会出现真的那个东西。 对， 或者就会让你到了真的那个环境里边。 哎，我觉得我们是三个男的在这聊， 哎，对， 是吧？有没有女观众？啊，女听众， 对， 说说你们的想法。 应该把米夏叫来，他会尖叫吗？ 米夏跟赵亮玩这个去了。 那个香露说了，每周就跟米夏就两次啊。 哎， 在那个节目里 是吧？一会儿这个节目结束了以后，咱们得把那个棋盘给他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俩出不来了。 感情你和赵亮玩这个，每周呼唤我们两回是吧？召唤神龙是吧？ 太可怕了。 其实说到这个永远游戏，他为什么这个棋他玩他？就那么危险，就那么危险、 嗯， 就是它为什么会那么恐怖？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设定。 所以你听听这段台词，你就会明白，在第一部里面， 嗯， 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棋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 哦， 冒险家请注意，如果不能坚持到底，请不要开始这个游戏。诚实勇敢，齐心协力，能够战胜苦难、绝望和恐惧，走到终点，大声呼喊出蛮气。 猴子走了， 太好了，别玩了，等一下。这说明上写着，只有玩完这个游戏，这一切才能结束。我们最好还是走到底，否则姑姑会气疯的。我们得玩快点，反正不用什么技巧。 所以他解释得很清楚啊，就是你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就是 事实上他在说什么？这是棋，这也就是你的一辈子， 棋如人生， 就是你每一步，对吧？ 你看，就是张凡清， 就是俩疯癫会嘛，是吧？ 嗯。哎，我觉得这个戏里面的女孩， 哎、你记得这里出来什么了？有人。你先这出来什么？ 狮子，就是狮子吗？ 就是那个人被狮子追着出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说这个戏的女孩跟《哈利波特》那个赫敏的有一点像，就是女孩勇敢。 哦 啊，还有点这个 男孩在一开始是有点懦弱的， 懦弱不说话嘛，因为他爸爸妈妈去世了嘛。 但是老、 这个设定好像还真是， 嗯， 因为 在这老一辈的里边那个女孩，就是当这个男的这个成年的以后从那棋里出来， 嗯， 他为了凑足这个人数， 嗯， 为了把这个棋完成， 他儿时的那个 找到了那个 玩 伴， 去找到那个玩伴，那个女孩已经长大了， 对， 已经成年了， 是， 但是那个女孩拒绝， 嗯， 不玩，我不玩，啊，心里有阴影，不玩， 嗯， 哎， 所以其实，在第一部当中，这个故事是很完整的， 嗯， 而逻辑很清晰， 对对对， 他倒过来倒过去年代，你都不会看得很乱。那第二部呢，事实上很多人是很诟病的，叫做太空飞行棋， 哎，好多人就直接就是可以垃圾忽略啊，这个最最评分特别低。 这样，咱们在下半段再聊这个第二部以及今天到来的第三部啊。其实按理说第三部也不叫第三部，就叫决战丛林啊， 他已经是有另外的 说了半天这个棋了。 我们刚刚说了，这棋它其实是叫什么？类似大富翁或者飞行棋，叫桌游。 桌面游戏。 来，各位说说吧，你玩过的最好的桌游，你最擅长的到底是什么？ 我没玩过。 我一会儿问季季彤对桌游挺有兴趣的，是吧？ 季彤玩过桌球， 知道一些吧？你敢说你没玩过桌游？ 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路段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32，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香露。 下半时段了，我们还有一位在直播间当中，今天坐在嘉宾席上的，来， 好，大家好，我是季彤。今天坐在这儿特别不习惯啊，因为往常坐在这儿的嘉宾都是类似于像刘笑那种专家级的啊，所以今天由于讲的这个东西， 你跟刘笑还有过这样的这个对播啊，就是他坐在嘉宾席上 啊，对，我就插不上话了。 哦，幸亏他没来是吧？ 哎， 特别高兴 是吧？你们俩也得庆幸。 主持人有一个就是确实是就叫知无不言是吧？ 哎， 言无不尽。 对，作为嘉宾来讲，他的满腔的热情，他就把想他所想知道的，他所知道的 分享给你， 全都分享给大家。这个他的那个欲望特别强烈。 你是警告我和香露吗？今天得你是主场。 没有，我不是，因为我老是 去那个聆听的那个角色吧，所以坐在这儿应该多说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 哦， 你的意思是说留校诲人不倦呗？诲人不倦呗。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谁不在说谁、啊、今天就是我俗称的叫巅峰会，赵亮说叫疯癫会啊、 哎、 二位疯疯癫癫就来了。 好吧、 哎、今天说的决战丛林勇敢者的游戏，你没点疯癫的这种感觉、哎、你还真玩不了。 就这一类的怎么说呢，魔幻题材吧，应该算是、 嗯嗯、 啊，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你非得跟他较真儿啊，奇幻 奇幻、 啊、你非得说这不可能、 嗯、 这个不对、 嗯、 啊，他没有那个道理可讲、嗯、他其实他就是不对， 嗯， 他就是把某种不可能变成一种你可以哎这个看到的这种场景或者是方式，或者说哎让你 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故事当中逻辑。 你在这个戏里面你不能去找哎那怎么冒出一空调来， 哎那对 不 对、啊、不 能找这个合理性、 啊、你是找 bug 是吧， 哎你不能找 bug、哎、你只能是看他们怎么。 但是问题是像这一类的电影其实有很好的作品、 嗯、 像勇敢者游戏这一个系列，如果说大家公认的就是第一部是最杰出的对吧、 嗯、 然后同样题材的我记得啊，或者说相似题材的我 哎 完全想不起来名字了，大概是就施瓦辛格和一个小孩，那小孩有一张电影票的魔票可以记录电影情节、 哦、然后他可以就是进入电影里头就跟施瓦辛格演的那个角色去互动、 啊、施瓦辛格在那个电影里演的角色呢、哦、并不是他自己是演、 哎、 被演的， 对 他认为我就是真实世界存在的人呢、 哎、 我就是力大无穷、哎、可以摆平一切 是 然后后来让他出了银幕到现实社会生活当中来了， 适应了， 还跟那个 他拿拳头砸玻璃砸一下唐影， 对然后他还跟那个 做梦一样、 他还跟那个扮演他的那个施瓦辛格俩人还是吧还这个见面了啊、 哎、 然后呢、嗯、发现这个演员的这个品德呀这个思想啊和那个戏里边扮演那个完全不一样， 揭示了什么、 哎、 就是其实演员啊他塑造角色、 哎、 那是角色的魅力， 角色、嗯、 对不对、 啊、 那是因为那个角色他拥有的东西 是吧，角色是一个高大上 在今天这部电影有没有意义啊、 其实也 是吧， 对， 其实告诉你真实的应该大家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看待， 他应该是一个电影的一个类型的代表， 我还是没想起来那名字叫什么。 我看 那个小熊说了， 想起来了吗？ 幻影英雄， 幻影英雄。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他扮演的是一个英雄， 嗯、 在那个现实世界里，他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 对、 嗯，哎，这个扯远了吧？有点 扯远了啊。回来，我们说这个《勇敢者的游戏》 哎， 因为今天是他的第三部。 对， 按理说这个系列第三部，但是你知道，我看到官方的说法 啊， 都绝口不提第二部。 因为 你看刚才我们 对 听那段英文介绍的时候， 好吧。那个张帆准备了好多片花我们就不说了吧， 你要让我们欣赏一下第二部吗？ 你们俩记不记得上半段那个他们角色在回顾那个介绍起源的时候、 嗯、 说的都是第一部，没有提第二部。 对， 第二部啊其实他那个 不是一公司拍的吧， 是一个系列吧 第 二部里面不是，第二部里面起的名字都不一样了、 哎、 第一部叫什么叫朱安吉是吧， 对对对， 第二部里面叫什么叫迷走星球 哎， 太空冒险之旅，那个旗就叫这个名字。 实际上第一部是给后边再续作是留了出口的，第一部的结尾我记得 是埋了 那个旗被埋在沙滩了， 但第二部并不是从那儿来， 对，他第二部他没有继承，他是完全 就是按照那个格式拍了一个、 嗯、对，就是还是旗还是能进入那个状况那个环境，但是、演的真的不是太好。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刚才季彤所说的公司换了，或者说这个版权、 创作团队 啊 整个的制作方不一样了、 嗯、 来你还是再不济也得听一听是吧， 好吧 确实是05年的作品啊、 嗯、 当时大家听这一段里面我还没有那个男就是成年父亲的形象，到了第二段里面有，我们先听听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来接触这盘棋的。 看我在地下室找到什么， 看起来又蠢又旧， 我喜欢。哇塞，这好酷，你快来看呐，你走星球是什么？流星 雨、 嗯、念给我听。 流星雨立刻闪避。 什么叫闪避呀？ 就是别挡到某样东西。 那么我要怎么样才不会挡到东西呢？华德， 我不知道，上面只说要闪避。 刚才听那个念流行鱼流行鱼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但后来发现啊，流星雨要来了。 这是这是翻译版啊。 对， 翻译版它是，我不知道，因为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咱们这个汉语， 为了让中国观众明白，对吧？所以把它要翻译成这样，就是他其实在说流星雨，用中国话来呢，你没办法把他那个是吧？流星雨在那么。再那么让大家明白的， 这个我没看过。 直译过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翻译完了以后呢，他出了一个小，有一个小波澜，这其实这还挺好玩的。 你记不记得他哥哥跟他说，那个华特跟他说，说流星雨念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一颗流星雨，有一颗小流星、小陨石打穿了他们的那个卡片，打穿了以后打到那个地板，然后地板都冒烟了， 是吧？ 他开始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躲避？ 然后再看那个房间啊，就被所有的那个陨石穿透了，陨石在一阵一阵的流星雨就下下来了， 是吧？ 是他们房子在运动， 在房子 是房子在运动吗？ 你听我说啊，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第二部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房子还在那儿。但是突然之间这个房子就到了太空里了，因为他的第一步走到了就是太空之旅嘛，走到了流星雨，然后再有接下来那个大陨石进来的时候，房顶看出去就是星空，然后再把大门一开就是在太空里， 就在太空里飞呢。 对， 那个 房子 那个鼓声还有吗？ 有吧， 就是现在这个 应该第二部里面也有。 我没 第二部里有，刚才可没听见。 没有第二部是 刚才 因为直接 你当推卡片， 对，直接开始下棋的 啊！ 但我听你们这么说，我觉得到太空里面应该有更多的想象。 其实按道理说，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太空里面也限制了一些东西，因为你在地球上的时候，你可以说，哎，这个来各种生物、各种动物啊，都来了。然后太空里面的时候，来什么呢？ 都是茫茫的宇宙。 开始说，我记得里面还有什么？有蜥蜴啊，外星蜥蜴 哦， 有拯救外太空的这个宇航员啊等等这样的情节。但是这个第二部。很多人说不好啊，他也有他自己的那个好的地方。好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他第一部第二部都在讲成长嘛。你记得第一部里面， 第一部成长就是、那个、 从罗宾威廉姆斯的成长。 哎，他 小孩 他回到童年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爸爸承认， 对， 就是那个在那个车间里边那鞋是他弄坏的， 对， 而不是那个工人弄坏的。 然后第二部里面呢、哎、也同样是在讲成长。成长什么成长啊？就是哥哥和弟弟啊，原来就是你说那个好莱坞特别爱这么写，那哥哥那小霸王， 嗯， 特别不待见那弟弟，那弟弟就是你一边玩去 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然后你弟弟干什么他都要去破坏， 嗯， 然后但是经过了这个太空之旅的冒险之后，俩 人有兄弟情了啊， 因为就是生死患难 了、 啊、是吧？ 对，然后呢，就是哥哥就围上一个白围巾，披了一个黑的大衣，然后叼着一个烟卷，兄弟，咱们走。 你这是 你说的英雄本色是 小马哥， 小马哥周润发。 哎，我们还是听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部，就是《太空冒险之旅》。他在结尾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这个主题 又留扣了。 丽莎回来了，我成功了， 你赢了， 我赢了，我赢了， 我赢了， 我赢了， 我们回家了， 我们成功了， 我们回家了。 我记得我提醒过你们别谋杀对方，这事不能随便开。 爸爸，好好玩啊， 好玩的， 好恐怖。 听来蛮有趣的，快三点了，你们的妈妈马上就到，去拿游戏和书，想带什么就带什么，快点准备出门了。 丢得好，正中胸口，接这个球。 哦，接到了， 漂亮，得分。等一下， 嗨，妈妈， 我们绝口不提这事儿，好吗？ 这是他们那姐姐啊， 根本没发生过， 根本没发生过。 你还觉得我的眼睛迷人吗？ 刚才你听出了这个第二部里面回忆起来了吗？第二部的男主角就是不是男主角，就是那个成年的父亲、 哦、 父亲是谁？蒂姆·罗宾斯， 是吧？ 蒂姆·罗宾斯。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呢，我们这样说吧， 他演过什么呀？ 《肖申克的救赎》 哦， 然后 谁呀？ 张艺谋的那个《肖申克的救赎》自1995，你没有看过？ 看过。 那个还有、我们对中国观众而言，在《金陵十三钗》里面有他的出演、 就是那个 大长脸是吧？ 叫传教士还 是？对 是吧？ 那个神父，对，这是他。所以有的时候说第一部是谁，是罗宾威廉姆斯，第二部是谁，蒂姆罗宾斯，名字能搞混了。 哎，但是 蒂姆罗宾斯是不是做个导演？ 应该有过吧？ 按说也挺强的呀， 挺强 是吧？ 挺强 啊，这演员阵容也挺强。 他在里面成年的形象 就出来一下， 哎，那也倒没有。前半部分在说他们的家庭 啊，就是啊，因为那个你想，这个片子 我都没看，好多人可能都没怎么看。 我看了，因为我就是冲着第一部好，所以我才去看的第二部。 现在电影院看 对， 没有没有。 而且我好像 戏上院线了吗？当时 而且 有过吧，这是正儿八经配音的。 对啊，你像他都有配音版了吧？ 对， 而且怎么电视院线里好像也没有啊？后来电视台好像也没，就是那个电影频道也没怎么 可能版权的原因，你可以找到片源看。 对，首先是不是特熟悉，再有一个他可能他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跟第一部啊，我觉得从思想性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再有一个他情节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就是玩这个棋，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险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大家觉得哎呀不行？ 那我们说说第三部吧。 第三部 这个完全不同，因为时代不一样 了，而且它已经不是儿童片了。 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问大家说，你最擅长的、你最喜欢的、最拿手的一个桌游是哪个？你想一想，桌游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玩桌游嘛。 哎，对呀、 但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游戏早就盖过了当年那些桌游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推送里面告诉大家的，你们说说吃鸡游戏啊，吃鸡游戏究竟是个什么游戏？ 所以它都是与时俱进的。 香露，你是要分享一个回复是吗？ 好多人都说他们玩过的桌游了。 来， 狼人杀， 听 这位说，我好几个好朋友从高中一直到现在工作成家，几乎每两周都一起玩。 狼人杀是吧？ 对，还有人说我玩过的有三国杀、大富翁。三国杀玩的还可以，喜欢和朋友一起玩。 刚才你说的是 收藏， 喜欢狼人杀的是吧？ 对， 还有一个嘟嘟，他说了最讨厌就是狼人杀，无内涵。 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个算不上狂热的桌游爱好者， 嘟嘟 对，家里囤的桌游不下20套，这不算狂热，这算什么呀？ 级别不一样，级别不一样。 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几乎一层的男生都熬夜玩这个 玩大桌游啊。里面有好多什么矮人矿工、风声、80天环游世界、 是 抵抗组织，好多好多， 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桌面游戏的一个统称嘛。咱们这个很多的，其实包括其实咱们熟悉的很多东西，其实它都可以算作桌游的范畴。你比如说你说打扑克算不算桌游是吧？ 不是， 打麻将算不算？ 他那个桌游吧，还多少带着一点对话、交流、互动。 那个过去咱们流行的那个最简单的 大富翁肯定是桌游，这是毫无疑问。 对 呀、 啊，它是一种形式嘛，它要掷骰子，要走步，然后走到那个地方，你看你干什么？你看你干什么？对吧？然后还后来就玩这个所谓的咱那开始所谓杀人游戏，是吧？又有警察，后来又出了护士。是吧？还出了 啊！原来还有一个什么天黑请闭眼，是这个吧？ 就是杀人嘛， 故事 就是杀人游戏。然后，但凡是上来就说狼人杀的，那可以判断是00后。然后说三国杀的肯定是90后。然后说大富翁的应该是80后。 没有吧？我们70后。季 彤，你为什么把自己往前面拽啊？ 没有，我说扑克牌我就是60后嘛，对吧？ 说到扑克牌，你们玩过没有一个叫做乌诺牌的？ 哎，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它是一种卡牌游戏。 是， 实际上那个乌诺的牌，乌诺牌那个游戏，它源自于这个西方的叫万智牌。这个万智牌呢，也是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传统的卡牌游戏。它再追溯渊源呢，它就和这个西方的这个 什么塔罗那 对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龙与地下城就这样的主题是分不开的。它是靠这个卡牌啊来去决定你的力量。就是几个人较量嘛，那你手里的卡牌就决定了你的力量，你是有什么法术，你是有什么装甲，你是有什么这个 网络游戏了。 哎，其实很多的网游的这个道理 它是相通的， 是一脉相承的。 对对对，它是通过这个卡牌的形式来让你去获取，只是一个获取方式。包括后来就是很早以前进入中国的有一个电脑里边的游戏叫魔法门英雄无敌，它的这个原理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这个传统的西方的那种卡牌游戏。就是它你获得的这个东西，你走多少步，然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你的任务，然后你去怎么攻城怎么守城，都看你手里的卡牌。实际上后来由这些这个游戏公司引进到国内的时候，就是